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扬子鳄是我国特有的珍稀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9000万年前，鳄鱼就已经在地球上横行无阻了。他们战胜了那场使恐龙灭绝的大灾难，抵御了冰河时期残酷的气候，一直顽强地生存到了今天，成为地球上最古老的爬虫类动物。各位好，欢迎走进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自然之谜单元，我将继续为您讲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扬子鳄的故事。 它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它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 刚刚从部队转业的老兵蔡峰，想象着能在地方有一份稳定而优越的工作，但是没成想却被分配到了扬子鳄保护部门工作。更让他没想到的是，接手的新工作竟然是被派去养鳄鱼，这与他当初的想象有一定的差距。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蔡峰发现自己慢慢的喜欢上了鳄鱼。但是就在他满心欢喜学习抓鳄鱼的时候，却被很少伤人的扬子鳄咬伤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扬子鳄兽性大发呢？扬子鳄在一般情况下是很温和的动物，它们只有在感受到危险的时候才会表现出攻击性，而抓捕工作本身就会惊扰到鳄鱼。这时候捕鳄者绝对不能站在鳄鱼的嘴巴两侧，因为这两侧正好是鳄鱼攻击的范围之内。这次蔡峰被咬，正是因为他没能掌握好按住鳄鱼头的时机和准确的位置。按照以前部队当中的说法，叫做训练不达标，技术不过硬，这点让蔡峰很难接受。军人出身的蔡峰的身上自然有军人那种绝不认输的性格。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蔡峰决定要独自会一会这条坏脾气的鳄鱼。他主动向科室要求，承担下了照顾受伤鳄鱼的工作。保护区成立20多年来，经过多批工作人员不断的摸索实践，终于积累出了一整套繁育扬子鳄的科学的方法。原先从村民那儿收救回来的212条鳄鱼已经繁育出了3代子孙，孵育基地的鳄鱼总数也已经达到了10000条左右。人工繁育扬子鳄出货成功，这只是完成拯救扬子鳄野生数量的第一阶段。下一个阶段就是得考虑如何借此来增加野外扬子鳄的种群数量。扬子鳄的放归分为两种，一种是选择一处生态环境较好，已经有一些野生扬子鳄生活的地区进行放归。保护区管理局自成立以来，先后在安徽省的合义、中桥、 庄头、红星水库等县发现了野生的扬泽，并将这些区域就地划为保护区。上期节目当中说到的收养了一条野生扬泽的张金荣老人生活的南陵县，就是其中的一处就地划定的保护区。由于老人常年来在水潭边上植树种草，使得这片水域虽地处人口密集区，却仍然非常适合于野生扬泽居住。1985年，紧邻老人家后院的这片水潭被划为了长乐扬泽自然保护站，张金荣老人成了这个站点的看恶人。既然成了保护区的人，那就得按照保护区的制度来办事儿，这点张金荣老人没有意见。作为看恶人，张大爷必须身先力行，看护好野生鳄鱼生存的自然环境，这一点老人绝对能做到。但是制度里还规定，为了保持野生鳄鱼原始的自然野性，不能再给鳄鱼喂食了。这可着实让老人郁闷了好一阵子。给扬子鳄喂食喂了这么多年，这项工作已经成了老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猛然一停还真适应不过来。于是老人盼望着天旱，因为只有那个时候水塘里的自然食物才能短缺，老人也就可以借机会给自己喂养的那条名叫张龙的鳄鱼改善一下伙食。毕竟张大爷和张龙像亲人一样在一起交流了那么长时间。与此同时，长乐野生鳄鱼保护站的看鳄人能呼唤野生鳄鱼的消息也不胫而走，慕名而来参观的人也越来越多。能与野生鳄鱼如此亲近，是老人这么多年来最引以为豪的事情。与鳄鱼为伴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张大爷知道自己年龄大了，看鳄鱼的工作也干不了几年了，自己早晚要跟老伴搬回去跟儿女们一起住。但是张龙呢？张大爷退休之后谁来照顾他？他能否习惯没有老人作伴的日子呢？毕竟张金荣老人已经70多岁了，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时不时地给鳄鱼喂食了。张龙吃不到老人喂的食物，渐渐的也就不怎么出来了。就这么个8丈大的水潭，以前喂食的时候一喊就来，而现在老人要想看看张龙，居然也得靠碰运气。这日子一久，老人的心里总觉得像是缺少了点什么，没事的时候啊，就会坐在后院的水潭边，望着潭中的鳄鱼洞出神。 到现在，他们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1亿9000万年，他们的生命力比恐龙还旺盛。存活到现在的他们已经成为了我国特有的珍稀物种，成为了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它就是扬子鳄。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扬子鳄的故事。 保护区的繁育基地地方有限，一个水池子一般都会集中养着很多的扬子鳄。当鳄鱼之间的生存空间过分拥挤时，它们的领地意识就会慢慢的淡漠，而且保护区有着充足的食物供应，因此在这儿，扬子鳄们也就不再浪费精力花在争夺食物上。尽管繁育基地内的扬子鳄彼此之间能够和平共处，但是野外的扬子鳄绝对没有那么好的脾气，它们的攻击性和领地意识都非常强。在对比分析过野生鳄和人工鳄性情之间的差异后，工作人员认为，如果在已有的野生扬子鳄的保护区放入人工饲养的鳄鱼，会扰乱原居的鳄鱼种群，因此这种方法不可行。那么就只能进行另外一种放归了，这种放归方式叫做再引入，也就是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扬子鳄的生存记载，但是如今已经没有扬子鳄踪迹的区域进行放归。这类区域大多在林场深处的无人区，在自然环境方面非常适合扬子鳄生存。保护区管理局组织了多支勘察小组进入林场，为扬子鳄寻找新的家园。 扬子鳄对野外生存环境要求很高，它们的栖息地除了要有丰富的植被水塘，要有充足的食物供给之外，它对水的酸碱值、土壤的粘稠度也都有一定的要求。经过多支勘察小组的实地观察，工作人员划定了几片区域，这些个区域都位于安徽省境内，属于国有林场范围，远离城镇。据记载，这些地点在半个世纪前都曾经发现过野生扬子鳄的踪迹，直到现在，这里的自然环境依然十分适合于扬子鳄生存。出于谨慎考虑，勘察组的组员做了多项对比分析，最终将放归地选定在了狼溪县的高井庙林场。繁育基地的日常工作与野放地的准备工作同时进行着，饲养员蔡峰正在试图接近那只坏脾气的受伤的扬子鳄。繁育中心的那个房间平时被用作扬子鳄的冬眠房间，而现在那条咬伤了蔡峰的扬子鳄就被安置在那儿养伤，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的他依旧对来的人虎视眈眈，毫不放松警惕。蔡峰小心翼翼地先用工具试探鳄鱼的反应，结果这条已经被封住了嘴巴的鳄鱼反应依旧很激烈。蔡峰于是改变了策略，直接进入了池子里。鳄鱼虽然很生气，但是却无法攻击。看准了时机，蔡峰按照同事教他的方法，果断地用手遮住了鳄鱼的眼睛。鳄鱼的眼睛看不见了，对周围的环境就不会有过激的反应，情绪会稍微的缓和一下。趁此机会，蔡峰用手轻微地碰触受伤鳄鱼的背部，轻柔的动作使得鳄鱼逐渐平静了下来，也接受了蔡峰的存在。有了良好的开始，接下来的照顾工作就顺利的多了。扬子鳄的恢复能力很强，一般生病或受伤都不用特别的药物治疗，只要做好清洁消毒工作，让鳄鱼在干净的环境中调养，鳄鱼便能很快的康复。鳄鱼的鳞甲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慢慢骨化，最终形成一副类似于外骨骼的坚实盔甲，但是这层盔甲是不可再生的，一旦被损坏将是终生的缺损。像这条年轻的鳄鱼基本上已经发育成熟，鳞甲的骨化也进行的差不多了，看来它背部的这两块疤痕要终生陪伴它了。出于工作安全考虑，凡是给伤病的鳄鱼进行治疗都必须是两名工作人员一起工作，彼此可以互相协作，因此除了给扬子鳄上药这项工作外，每天蔡峰都会独自过来打扫池子，或是带着鳄鱼出去晒晒太阳。战胜了恐惧就是战胜了自己。虽然蔡峰在工作初期许多事情不如意，不过现在的他已经掌握了所有喂养鳄鱼的技巧。几天下来，小鳄鱼的情绪不仅没有因为人类的接近而有太大的波动，反而它慢慢习惯了蔡峰的碰触。 它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它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自然之谜， 欢迎继续收听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下面带您继续今天的扬子鳄之旅。就当蔡峰慢慢地被那只受伤的扬子鳄接受的时候，野外放归扬子鳄的工作也在进行中。此时野放地所有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为了保证刚到自然界中的扬子鳄有充足的食物来源，工作人员在高井庙林场的水塘中投放的鱼苗、河蚌等生物已经在水塘中安营扎寨了。基础的食物链建立完毕，现在就差选择即将要入住的居民了。为了增大野放的成功率，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将目标锁定在了年龄八九岁、身长一米左右的年轻扬子鳄身上。 这个阶段的鳄鱼刚刚进入成熟期，精力充沛，身体状况优异，对外界的适应能力很强。工作人员首先从鳄鱼池中挑选出了20多条身材比例匀称的扬子鳄。通常情况下，拥有完美的对称比例，也就说明这条鳄鱼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完整的遗传基因。那条被蔡峰照顾的受伤扬子鳄，虽说背部鳞片有所缺失，但它在繁殖期所表现出来的领地观念和攻击性，都反映出了野生扬子鳄所具备的野性，因此它自然被列入了候选之列。这20多条扬子鳄被单独放在一处半野生状态的水池中，在这个池子里，工作人员事先投放了一定量的鱼苗，原本隔日喂食一次的规矩也变成了每周喂食一次，投放食物的数量也有所减少。蔡峰很放心不下那条受伤的鳄鱼，怕它在池子里头再跟别的鳄鱼打架，于是一有空闲的时候，他便会回到水池边上看上一眼。饥饿刺激出了这些猎食者天生的本能，他们开始主动抓捕水池当中的小鱼。可能是生活空间一下子变大了，这20多条扬子鳄的领地意识逐渐地恢复过来，他们开始自行划分各自的生活水域，一旦有不速之客侵入他们的领地，那么他们一定会毫不客气地进攻。背上那条有疤痕的扬子鳄很好辨认，一会儿蔡峰就发现了那条年轻的鳄鱼。半野化的日子没过几天，那条鳄鱼不仅建立了一大片自己的专属领地，甚至还争取到了这个池中的最先交配权。 到现在，它们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1亿9000万年，它们的生命力比恐龙还旺盛。存活到现在的它们已经成为了我国特有的珍稀物种，成为了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它就是扬子鳄。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扬子鳄的故事。 现在繁育中心的10000多条扬子鳄都是保护区建立初期收救回来的212条鳄鱼的子孙，因此在繁育基地内，扬子鳄由于近亲交配而产生的基因缺损时有发生。为了避免这样的基因进入自然界，工作人员逐个为这20多条年轻的扬子鳄进行体检。可能是在半野生的环境中生活久了，扬子鳄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野性，因此这次抓捕他们要比平时困难的许多，但是这绝对难不倒跟扬子鳄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的专家们。在完成了最基本的测量身长体重之后，工作人员为这20条扬子鳄抽取了血样，建立了 DNA 样本，以便能从这20条候选扬子鳄中选出亲缘关系最远的几条，这样才能丰富壮大野外种群的基因。经过一重重的检验化验，最终确定了2雄4雌6条扬子鳄作为这次的野放对象。为了方便对放归野外的鳄鱼实施监控，了解他们在野外的生存状况，保护区特别从美国定制了无线电跟踪装置，为这6条鳄鱼装备上。发报器被安置在了扬子鳄靠近尾部的地方，这个部位既不会影响鳄鱼的正常生活，也不容易脱落。6条扬子鳄似乎也能感受到他们即将要离开生活了8年的繁育中心了。在整个安装过程中，他们异常的安静，非常配合人们的工作。所有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6条鳄鱼被分别装箱，他们和工作人员都在耐心等待着放归时刻的来临。让扬子鳄重返自然是所有工作人员近30年来的梦想。野放的日子伴随着梅雨季节的第一场雨而来临，6条装备齐全的扬子鳄被搬上了车，驶向他们祖辈曾经生活了近2亿年的居所。得知了消息的群众们都兴致勃勃地大老远赶来观看这次野放行动。现在的扬子鳄对于当地的这些年轻人来说，已经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动物品种了。随着最后一条扬子鳄被放入了高井庙的水塘， 众人筹备多年的扬子鳄重归野外计划也已经初告段落。然而所有人都没有离去，他们都默默地注视着水面。刚刚进入大自然环抱的扬子鳄似乎对环境不太熟悉，扬子鳄在进入水中时都比较缓慢，他们边游边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六条年轻的扬子鳄马上就要离开照顾喂养他们八年的人们了，也许是出于留恋，他们并没有直接沉入水下，而是在靠近岸边的水域里停住，很久之后才缓缓游向远处，最终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精彩绝伦， 极其富有，光怪陆离， 惊心动魄， 世界之最，吉尼斯纪录大全， 大千世界，给你最精彩的，精彩的，精彩的。 说过了扬子鳄保护的故事，在接下来的大千世界时间当中，我再为您带来一则有关狼的故事。狼是群居性极高的物种，一群狼的数量大约在5至12只之间，在冬天寒冷的时候最多可以到达40只左右，通常由一对优势对偶领导。狼群有着领域性，却通常也都有它的活动范围，群内的个体数量如果增加，领域范围会缩小，群之间的领域范围不重叠，会以嚎叫声向其他群落宣告范围，通朝群体捕杀大型猎物。幼狼成长后会留在群内照顾弟妹，也可能继承群内优势的地位，有的则会迁移出去，再生殖的时候会使用窝，通常在地面挖洞而成，可以长达3-4米，入口有大堆的土。野生的狼一般可以活12至16年，人工饲养的狼有的可以活到20年左右。狼是以肉食为主的杂食性动物，在夏天它们偶尔也吃点青草、嫩芽和浆果，是生物链当中极为关键的一环。而且狼非常聪明，智能极高，可以用气味和叫声来沟通。下面为大家讲述一则聪明的狼的故事。话说一只公狼掉进了灌木丛当中猎人挖的陷阱里，猎人在靠近陷阱欲射杀公狼时，由于雨后地滑，一个不小心竟然掉进了自己挖的陷阱里，于是猎手和凶狠的公狼共同被困在了狭小的井底。公狼一开始凶狠地盯着近在咫尺的猎人，呲着白森森的狼牙，鼻孔当中发出了威慑性的低吼。赤手空拳的猎手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敌不过公狼，他想这就是报应吧，但凭借着他多年的狩猎经验，他很快地镇定了下来，也呲着牙，目光狠狠地瞪着公狼不动。人和狼对峙着，不知过了几分钟或是几个小时，公狼也许感觉眼前的人对他并不能构成威胁，也许是无暇顾及，逃命要紧，竟然盯着猎人后退了2步。见猎人没有反应，便调转身，开始义无反顾地用尖锐的前爪飞快地扒着井壁。雨后的土很松，老狼很快就在脚下扒下了一大堆土，这就把井底垫高了一层。公狼用后腿跳上土堆，竖起前爪继续往高处抓。猎手很快就明白了公狼的意图，旋即跟在公狼的身后，把公狼抓下的松土采石垫宽，做成了台阶状。狼和人在这刻竟然成为了同舟共济的合作者，人和狼为了求生竟然配合得如此默契和协调。只用了2个多时辰，狼和人都看见了头顶上的地面。狼一纵身窜上了地面，向前走了几步停住，回过身来坐下来，目光定定地望着洞口。猎手最后也艰难地攀援上洞口，他看见狼正盯着自己，慌忙拾起掉在地上的枪，端起瞄准狼的前胸。公狼见到猎人上来，竟然偏着头对猎人眨了眨眼，然后缓缓起身，慢吞吞地朝着密林深处走去。在转过山脊时又回过身来望了望猎人，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出去要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这地方就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你给来了，这 都这样的。天到这半时候不见东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呢。 注意啊，要抓门了啊，上前关下前关，拉开门分左右，标大带，迈门槛儿，走出来，再瞧后头 怎么样？ 什么也没有。 可不什么也没有吗？ 你就得承认它是个门。 哦，那就是门。 在特别必要的时候，搬把椅子也可以当做门。 什么戏里头有这个呢？ 武家坡，王宝钏进窑。 就是跑坡那点， 就这地方。 前面走的王宝钏，后面跟进是平南，进得了他们进不去了。 进不去了，这就。 其实你把椅子扒了，不就进来了？ 那不行，因为那就是门嘛。 这就是它的不同嘛。 还有什么不同呢？ 吃喝也不同。 表演吃喝 啊，电影和话剧都是真吃真喝。 真吃啊！ 有时候您看电影 啊， 那吃饭呢？那真吃。 是真的。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都不饿。 那怎么还真吃呢？ 为了照出这片子来真实就得真吃。 是啊。 还不定吃几次呢。一个镜头不定照几回啊。 是啊。 你比如说照一个吃饭镜头啊，饭菜已经准备好了 啊， 导演一看已经齐备了 啊， 喊一声预备开始，这就赶紧吃吃吃。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重吃。 重吃啊。 照几回就得吃几回， 那就吃吧。 要不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没听说过。 喝也是真喝 啊， 拿起酒杯来，来预祝大家身体健康，我们干一杯。 真喝， 对吧？京戏里头也有吃喝场面， 那怎么说呢？ 一表而过 啊， 说的挺阔气 啊， 酒宴百下啊， 酒宴百下， 其实什么也没有。 是啊， 一人一木头酒杯 啊， 拿木头酒壶一斟就满了。 嚯， 这酒壶是宝壶， 怎么 什么时候斟什么时候有？ 可不是吗？ 请扛车扛门隆咚哐隆咚一隆咚一个隆哐隆车一个哐，告辞了。 怎么样？ 饱了 啊！饱了啊！他吃什么了？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 他怎么不真吃呢？ 真吃还有什么意思 啊？ 真来色菜一汤 啊！ 来个香酥鸡，来个红烧海参。老生把胡子摘下来吃海参，吃完嗓子哑了，甭唱了。 对了，也唱不了了， 是不是？ 这是吃喝， 吃喝不同。 还有什么不同呢？ 哭笑也不同啊。京剧里面的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是啊， 它和生活里的哭啊有很大的距离。 京剧里怎么哭呢？ 老生一哭都这味儿。娘啊！ 对对对，老生是这么哭。 青衣花旦，喂呀啊 啊！完了，还真美。 这就是在舞台上 啊。 马路上没这么哭的， 马路上也没有哭的。 马路上过个出殡的不得哭吗？ 那是得哭啊。 他没这么哭的。 那怎么哭？ 你想啊，这个几个人抬着棺材 啊， 孝子打着幡回头看见棺材难过，走在马路上，娘啊！后头几个妇女，喂 这都热闹， 走在马路上就得卖票， 好吧？买票看出殡的， 就是。 嗯， 电影和话剧和他这个手法完全相反。 是啊， 他不但没有把生活里的哭给他夸张了，而且把它缩小了。只要使观众感觉到在哭，那就够了。 他怎么不能大哭呢？ 电影里的不能真哭大哭。 大哭它显得真实啊。 那它破坏艺术的美呀。 怎么呢？ 电影里有这镜头吗？ 这是不美的。 就是 啊，对对对， 是吧？大家看电影看白毛女，你看喜儿在哭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心情都感觉到沉闷。 就是 这戏做得够了。 可以了。 现在我们这电影艺术提高很快了， 进步很大。 过去可不行。 怎么？ 过去电影演员呢，有一种形式主义的表演。 是啊， 说话带一种舞台腔。哭起来一点感情都没有。 哎呦， 他哭